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八七点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演出和电视节目。2018新春祝福之迎春颂，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是歌剧选段集锦，孙俪将演唱塞维利亚理发师选段快给大忙人让路，萧马刘月则演唱唐璜选段我们在这里手拉手等。下半场国交将携手钢琴家薛听哲演绎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2》今晚将迎来收官之战，节目当中李宇春以终极筑梦大使的身份亮相梦想舞台，将带来新专辑歌曲《一趟》，还翻唱了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今晚曾在热播网剧《白夜追凶》当中扮演关队长的潘粤明将登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的舞台。首登这个比拼脑力的舞台，潘粤明显得有些紧张，表示自己是带着好奇心来的。都市轻喜剧《熊爸熊孩子》刚刚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整部剧聚焦二胎时代等多重当下社会热点话题，由沙溢胡可夫妻档联袂领衔主演，讲述了都市金领熊熊由于种种原因退出商界回归家庭，转当家庭妇男之后与儿子之间发生的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家庭趣事。本周日央视综艺频道国家宝藏将播出全新一期，节目当中那英将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国宝守护人，将贡献出自己的舞台剧首秀。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公布，去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38.2 万件，同比增长 14.2%， 共授权发明专利42万件。环境保护部昨天发布了去年12月和1至12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空气质量状况，其中北京市12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83.9%， 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 PM2.5 浓度为4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9%， 在全国74个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城市当中名列第九。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从增量看，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2万亿元，这是我国 GDP 首次站上80万亿元大关。增速角度，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 GDP 增速达到 6.9%， 这个速度是2010年来首次回升。为了切实解决本市入园难问题，市教委昨天发布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计划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昨天首都儿研所与怀柔平谷密云昌平通州妇幼保健院门头沟区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和北京仁和医院八家单位签约，正式成立首儿所儿科医疗联合体。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上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砖。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 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各位。 又到了周五了，这个周五呢，我们每次我是说啊，叫巅峰会。赵亮有一新说法，叫什么来着？ 疯癫会吗？ 疯癫会，对对对，疯癫会又来了啊！ 哎， 我们每次到周五的时候，这个疯癫会呢，就不是两个人了。两个人演戏不如三个人一台戏， 对，这三个人一台戏他疯起来正拦不住。 今天是吹的哪股风呢？ 那啊，我们请上这位吧，自报家门算了。 哎呀，真是啊，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在直播间跟他见面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是这个文艺广播的老朋友， 四电游戏的老朋友， 四电游戏的老朋友啊， 我们欢迎一下啊，妙杰来。 哎，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妙杰，又来陪你们来吵架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合家欢了。 啊，不吵了， 不玩吵架，这梗了。 对， 啊、 那个时期过去了， 啊、对， 更年期了。 对，你看啊，这个一个节目哈，这个它有自己各个时期，对吧？有初创期， 嗯， 初创期的时候呢，这个磨合起来的就比较困难，对吧？ 嗯， 我这手那么痒痒，我都一直忍着呀，是不是？就是每天就只搓手啊，这怎么办呀？这节目， 谢谢不杀之恩。 后来就到了什么呢？就是到蜜月期了，对不对？哎，到蜜月期的时候呢，这两个人看对方怎么看他都顺眼、 嗯、 啊，就觉得我跟张帆就是互补的啊。然后就是什么呀？然后那就没法说了，那就各种痒痒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节目第一次痒痒的时候，就是第一年要结束的，这个年底底下的时候，就觉得这明年这节目怎么办？办不下去了啊！一年就开始痒痒，到后来就。什么期什么时期的老夫老妻，这个一个节目尚且如此，是吧？更别说啊，昨天我看到这个关于名校的历史这部电影，我真觉得各个时期又有各个时期的故事啊、 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了名校毕业生啊，来自水木年华的妙杰。 嗯，梗是这么来的， 想半天了是吧？ 名校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电影话题，无外乎。无问西东啊、 嗯， 这个话题从上周开始一直到今天，好像争议或者对他的这个各种的评价啊，各个方面的探讨都有很多很多。 嗯、 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在周五的巅峰会啊， 巅峰会， 嗯， 请来水木年华妙杰，说说你的母校，说说这部电影，我们一起来无问西东啊，只问深情。 对，这事儿聊起来挺开心的。很高兴，看了，就你们布置任务，从来都会看的。 这个不知道平台上是不是朋友们都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或者您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啊，知道了当中的故事，对哪些情节、哪个人物特别有印象、有感触？今天可以跟来自清华大学的啊水木年华的妙杰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当中的故事。 嗯， 妙杰刚才说都看了哈， 看了《 无问西东》。 嗯 嗯，在看之前看评论了吗？ 看了。 啊，是先看的评论后看的电影。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嘛，然后另外一个评论就是说、嗯、简直就是清华的宣传片吧。 对、啊、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后面是坐的俩年轻人，到后面出来的时候 啊， 一路上都在说、 嗯、 这是他们招生用的吧。 我 招生 您确实好像有点宣传的大模大样了、 嗯、 但是您想想，难道这么一个 不说国之栋梁甚至国之重器的一所学校， 嗯， 难道不值得好好宣传一下吗？ 嗯， 值得。 直到现在都没有一部好片子真正去宣传他们， 嗯， 反而是奇怪的一件事情 啊。 嗯， 对， 看了之后这个评价如何？我们先来听听妙杰，如果说 啊， 今天非得让你打个分的话， 嗯， 你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段的分数？ 8.5到9分吧。 哇，天哪！ 对， 这么高的分啊。 对， 哦，那行，那你能把那恶意评的往上拽一拽？ 哎，不是，是不是号召粉丝拽一拽？ 哎，确实是有这个恶意不恶意不知道， 嗯， 确实是有打分非常非常低的。 嗯， 这个让我也感觉到比较惊讶， 嗯， 啊。咱们说那些这个叫做恶意打低分的，那刨除在外哈， 嗯， 那可能有一些什么商业行为，那咱不管了。 嗯， 就是说，你真心的去打那么低的分，为什么呢？恐怕。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一些人是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啊，今天我还看到评论，就是从这个电影的技术角度吧，啊，甭管是配乐啊，镜头剪接，还有这个导演意识各个方面，就是说呢，存在着很大很大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甚至有的被认为是硬伤啊。 嗯， 那么一看这个，你说这么大气的一部电影，或者说格局这么宏大的一部电影，然后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啊，那显然可能很多人这气急败坏的给打了一星甚至两星，对吧？一星两星，这好像也能理解。 刚才妙杰说是打9分 啊， 对。 9分、 嗯，有一些确实是像张来说，有一些硬伤或者有一些逻辑不太通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 嗯， 因为有的朋友说，哎，这个， 嗯， 就像你说的，哎，这片应该这么拍， 嗯 嗯， 然后这片应该这么拍，按我说了应该这么拍， 对， 我说你试试去。 嗯， 这个拍清华是最难的。刚才我可能上节目之前跟二位也交流了一下， 嗯， 给清华拍片子就是从来都是最难的事情，嗯，因为。 妙杰说了，这个要给他的话，这任务他不接。 不知道，没人敢接。他比如甚至说有人说什么张艺谋要怎么拍，陈凯歌要怎么拍？我说他们，我先问问他们敢不敢接这片子。 嗯 嗯。 因为清华，我一直在去之前，我也在想他到底要表现哪一段。 嗯 嗯。 因为清华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牛人牛事都太多了， 嗯， 谁也不敢站出来说我代表清华， 嗯， 我这段故事代表清华， 嗯 嗯，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组委会，然后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文艺界的一个代表去参加那一帮老学长的一个清华的百年校庆的晚会的策划会， 嗯， 然后从头到尾大家都讨论一件事儿，我们到底要表现清华的哪一部分， 嗯， 就一台晚会的节目他们在说，哎，这个节目要装这个人的这个事儿， 嗯， 刚说到这儿，另外一波老师，哎，不行啊，你说了他，那怎么能不能说他呢？他也很重要，好，那他也放进来， 啊， 他放进来，那他怎么办？ 嗯， 然后整个一台晚会的节目的容量，竟然不能把清华就觉得值得宣扬的东西， 嗯， 装了进去，然后大家一直在讨论啊，到底怎么表现，这太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半天下来。没个定论， 嗯， 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一台晚会， 一台晚会，你想想，对， 尚 且如此。你一个电影，你说要把清华表现出来，我觉得如果这个题出给我，我绝对无法回答。 嗯， 嗯， 所以妙杰就是写他的歌，他就不拍那电影。 所以我觉得导演用了一个，我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觉得他是用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 嗯， 去表现了这个电影， 非常高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妙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说到的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很多人都在问， 嗯， 说为什么今天请妙杰来说《无问西东》呢？ 嗯， 非常简单，妙杰是清华大学毕业生， 嗯，啊，对， 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你哪年入校，哪年毕业的？ 我93年入校。98年毕业， 1993年 对 进入清华大学， 对读了5年，括号没有留级。 嗯，嗨， 对， 你是读什么专业的？ 电子工程。 哦，电子工程， 对， 啊，嗯。 很多人其实在之前呢都有一些这样的疑问，包括对这部电影， 嗯， 很多人在提到说清华大学啊， 嗯， 一个理工科的学校， 嗯， 老师以这样的一种姿态， 嗯， 以这种角度说的时候说， 嗯， 哎，电影，哎呀，感觉上跟清华这两个字，或者说跟清华的这个专业性啊， 嗯， 总会觉得一个是很文艺的东西，一个是很理工的东西。 嗯， 那但是呢， 嗯，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音乐和这个理工的结合当中，尤其是音乐和数学的结合，事实上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历史上是比比皆是，或者说数学当中的音乐，音乐当中的数学，所以才有了妙杰。我知道你们清华是出音乐人的地方， 对， 是吧？ 可能也是被逼的吧，就像就是那就像那个电影里说的。 为什么让我演女的？我们就没有女生。啊、我为什么要唱歌？因为你本来就没几个女生，你不唱歌谁记得你啊？嗯， 好，是这样。 你跟人拼学霸吗？啊、各地都是状元、嗯，从来都没考过第二人。你跟他去比学习？ 哎，其实对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两点啊。嗯、首先就是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小细节，其实是很轻松、很幽默的。 对、嗯，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甭管是吐槽还是这个大家自嘲啊， 嗯、 这个点。 嗯。 昨天这个就是陈楚生演的这个人物， 嗯， 他不是等于是改了专业嘛？ 啊、 嗯，他在看榜的那个时候啊，嗯、有一个老师在那贴，别看了，别看了，你们来这儿之前啊都是状元， 对， 到这儿这次没考好，还有下回啊。嗯、我觉得这个小片段很有意思啊。 这个陈楚生那段，我其实我稍微吐点槽 啊， 他其实是拿大家现在对清华的理解在表现，当然都是状元也没错， 嗯， 但是呢，陈楚生那时候说是自己是喜欢理科。 嗯， 读文科，然后老师问他，校长问他，你为什么要？ 嗯， 那你文科那么好，为什么要读理啊？他说不是，那意思就是聪明人都读、 哦。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校长的，没校长。 不是不是，就是他那时候概念说，就是他用现在的大家理解，现在好像很多人是因为理科不行，去学文了。 学文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文科也不行，就去学体育。 在那个时候，清华的文科其实是非常强的。 是 清华在解放前是，这不在后来是因为学制改革，就是说文理、 嗯、 就是那个学院改、 嗯、 院系改革。 对、 嗯， 在之前的话，清华是一个很强的综合类的学校， 嗯、 而且文学。清华的文学系是国学系，一直是中国最强的。 嗯嗯、 当时最牛的一些文学泰斗、国学泰斗全都汇聚清华、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道理说哦，说聪明人孩子都去学理，然后不行的觉得 就实际上这个电影当中的，你觉得这个点是站不住的， 这个表现是不成立的，因为那在那时候学文学跟那些泰斗，从事于他们是更加光荣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思想上的纠结让我不太懂。 就是以现代人的这种眼光来看了， 放在了那个时代啊， 对 对， 他是这几个人当中等于是时代最早的一个，是吧？ 对，是上世纪的20年代、 哎、 那时候表现的， 对。 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 嗯、 妙杰，这部电影拍的像你眼中或者心目当中的清华吗？ 还行吧。 像你们学校吗？ 女生挺少的。 好嘛，你这5年没琢磨别的吧？ 不，就是那种体现男生那种感觉，比如黄晓明那种感觉。 嗯， 就特别喜欢一女生，但是死也没不敢表白，就典型的清华理工男嘛。 哎，这又说出来这个我又特别想表达的哈。 嗯。 这个电影呢，有人说这是一个有爱情，但是它不是爱情片，对吧？ 嗯， 哎，这当中几段爱情呢？有人说写了黄晓明和这个章子怡这人物的一段爱情， 陈鹏和王敏佳， 在王敏佳，我说是两段， 嗯， 表情是吧？还有一段隐藏的啊，还有一段啊，就是中年人的爱情，就是王敏佳那个初中老师啊，哎，跟他这个妻子的这个爱情，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这个家庭关系吧，啊，可能没有当做这个青春爱情来看，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两段感情，它特别，是不是反映那个年代的真实啊？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是在那样一个年代，他想要去展现的是，那个时候跟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理工男，就是不敢表白。他别说不敢表白了，人家在那扎针灸呢，他都误会了，是吧？ 对，那时候摸个手是很大的事儿， 是不是？哎， 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有时代感的。 嗯、 然而到今天，我们其实是能够去理解的，非常容易理解，对吧？但是那一对爱情呢？你看那一对爱情，我觉得其实更让我去动容。这个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评论说。杀死女人最可怕的武器，家庭冷暴力啊，就是咱甭管人家是什么原因，这个初中这个老师啊，这个男人对，你看那个夫妻关系太可怕了，这是其实是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段，可能都不能够造成就是后来就章子怡这王敏佳后来的这个悲剧，是不是？可能这个是他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一个原因。要我说，那个老师的妻子，其实他是心存善念的。就是王敏佳被大伙儿打，其实是打得快这个濒临死亡的时候，大家一看出人命了，全跑了。这个老师，他其实很犹豫的，对吧？很关切的，他上前看了看，一摸没气儿了，他吓了一跳。其实他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他 他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情绪没有地方去安放， 嗯， 啊，他找到了这封信，发现是这个学生这个代笔的，对吧？ 说明够聪明 啊，这 真 急了，这真是急了。 在什么时候最聪明？在感情受伤害的时候，要破案的时候是最聪明的。 嗯， 其实每个人在这个时候，他是因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嘛。 这个其实这样的情节在就我爸的描述，因为我父亲是上我那一代人，我父亲这个传承在我身上也有体现，因为我父亲也是清华人。 哦，两代清华人。 对，他对我的他曾经跟我描述，他身边的很多同事啊，或者类似于身边这样知识分子，很多人面临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什么？那时候比如考清华，很多人真是农村出身， 嗯， 从很偏远的地方， 嗯， 小地方，通过努力考到清华，但他学到知识以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他跟以前的那个可能那个爱人，他发现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 对， 这个东西不是谁的错， 嗯， 这就是这么一个客观情况。 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对，就是虽然我们从小感情一定很好，两小无猜，因为我们俩知识面差不多，但他学到更多东西以后，他思考问题的方式、看问题角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交流， 甚至需求也不同了。 对，我觉得他那个，比如说那个丈夫，他那老师，他其实是愿意交流，但是一张嘴就说不到一块儿 交流， 就没法，真的是就那怎么办呢？ 嗯嗯，所以这部这个吴文西东的电影当中，故事里面塑造的几个人物，实际上从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这一类人物的代表性，它非常典型。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在电影当中的几位啊，一个说到了这段感情故事当中的陈鹏和王敏佳，他们分别就是由黄晓明和章子怡来扮演。我们来听一段，这是在预告片当中的一个部分，来自吴文西东人物小传当中的陈鹏片。 你是工程物理系最出色的学生，他们希望你毕业以后能去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那是最光荣的工作，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校长，我有人要照顾。 他是个孤儿，谁需要他照顾？ 假设我是一个原子，这个原子将被加速， 当原子的加速完成，它会射向另外一个原子。 敏佳， 刚刚听到的这是陈鹏片，也就是黄晓明扮演一个角色里面这一段呢，我觉得是当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桥段。但是我就想问一问今天同样来自清华大学的淼杰啊，陈鹏为了给章子怡解释什么是核什么是原子，用了那样一个很夸张的举动啊，带他跑过清华校园。淼杰，你在跟爱人或者说当时哈谈女朋友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会用这样的举动或者用类似的方式跟他来解释你所学到的东西吗？ 差不多啊，清华的。 是真的吗？ 清华的工科男都是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他第一他很闷， 嗯， 他情感很丰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释放， 嗯， 所以他会真的对一个女生很好，然后但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以自己想出一个特别自己觉得挺美的一个方式表达，其实我都看章子怡的气喘吁吁跟着跑，心说你在干嘛呢，嗯，对，但是他觉得这样很嗨。 淼杰可以唱歌啊。 对，所以我想我得 当时表达的时候是不是用过歌声？ 没有 没有 没有，我觉得 他在现在已经不能说有了。 真的没有，这大招还没放。 哎呦， 确实是，你会觉得倾尽全力的对一个女生好，但是， 嗯， 但是你这种好的方式未必是对方觉得非常受用的方式，因为女生还是喜欢一种甜蜜温暖的方式， 嗯， 所以最后反正，但是我觉得章子怡还挺不容易的，就气喘吁吁跟着跑，也没有什么。最后急着踹他的时候，你干嘛拉着老娘的背包？ 那时候啊，这个心脏剧烈的跳动，内心也在急剧的那斗争挣扎。 对，我相信章子怡其实也面临她的老师的跟爱人之间的那种状态，因为黄晓明在拼命的表达，但其实他根本不懂他的说话。 嗯嗯， 他又而且累，而且很辛苦，但是他容忍了，他包容了。 们跑过的那个地方是你记忆当中的清华的 很多场景跟、 都是是吧？ 都在清华取景、 据说这个影片是非常非常重视，就是对于清华这个大学的历史建筑场景 啊，它的复原是吧？ 细节啊，都是有据可考哈、说小到手工制作的上万件道具，还有手工缝制的几千件服装，还有这个沈光耀驾驶的战斗机也是一比一复制的、并且在云南是重建了西南联大啊，整个校园占地10000多平方米。 说西南联大这个事情，就是真的是因为最早你说对清华北大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西南联大这件事情呢，我就是回忆起来小的时候怎么知道西南联大呢？两个印象，一个是从《围城》当中知道。因为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面对西南联大的描述是非常多的， 他们也去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记忆来自我家乡的西南联大的分校。在陕西的这个南部地区，其实有西南联大，当时在撤退到大后方的时候，就是组成西南联大的时候，有很多的学校都在那儿。其实走到那儿就留在那里了。来自北大、来自清华的很多的他们的院校的分部都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才有了我们家乡的那两所大学。 哦，你是从那儿来的？ 我后来不幸没有考上那两所大学。所以提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都能唤起，或者是你的回忆，或者是你父辈，甚至是更早的 我爷爷辈的， 对吧？ 对，我的外祖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哦， 对。 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你对吴问西东对那样一段历史清华百年有什么样的感触？其实我们看到这部电影说清华百年的时候，它展现的是中国历史百年。 是的，是的，因为清华，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其实它的为什么叫国之栋梁、国之重器？它在很多地方影响着中国发展的一些进程。 对， 哪怕甚至是一些在清华上是稍微偏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教体育的马约翰。喊出了 对 喊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嗯， 哪怕是学生艺术团，比如我是在大学在学生艺术团，这个电影根本就没有体现学生艺术团 艺术团、 就是我艺术团在清华，可能他那分量都不足以让这个电影来表现。 你说的艺术团，你说的合唱团的事儿，你们当时唱过这歌吗？ 啊， 来，我解释一下，这首歌是应该是海涅作词、舒曼作曲的那个词纲 啊， 是一首著名的合唱歌曲。当然我们听了这个版本，我先解释一下啊，这个人大的朋友千万不要生气，今天是清华的人在场是吧？这是人大合唱团的。 没问题。 很多合唱团应该都在学校的。一听这个歌，你这种感觉就是回到学校里头了。我老有这种感觉，就这个歌是被用在了《无问西东》里。 明白。 所以而且是哪一段呢？我如没记错的话，是他带着，也就是陈鹏带着章子怡扮的王敏佳、去到了他小时候的那个地方。 对， 后来他在那儿生活，感觉到生活的平和，大家的劳作。然后我也觉得是特别突兀的一个场景，突然就变成音乐剧的形式了。 没关系，因为他的表现是他的当时可能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吧，在那教一帮孩子嘛。然后 所以当地可能有这样的一种 传统，受他的熏陶长大的，所以他这帮就是那帮孤儿。就是整个村民都是那帮孤儿。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说艺术团这种东西，就清华的任何一个地方对中国的很多领域影响都很大，包括校园音乐。其实清华的校园音乐的发展跟中国大陆的校园音乐的发展是一直在密不可分的，甚至影响很大。对，包括艺术团里的很多同学，表面上他可能是不是清华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从艺术团里出来的人依然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很多领域。 好，说到这里，我们用这首毛不易的给吴问西东的推广曲来结束上半时段。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跟来自水木年华的妙杰聊聊吴问西东。一会儿见。 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000 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东二环北二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京广桥有事故啊，后车排队已经到了三元桥了。南向北方向呢，国贸桥行驶比较缓慢。东四环北向南方向，四元桥到红领巾桥车比较多。东五环平房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最内侧的车道是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啊，欢迎妙姐， 欢迎妙姐来到巅峰疯癫会。 嗯， 今天是这个跟大家一块儿聊聊最近特别火的这部电影《无问西东》。 哎，这个叫什么？清华版《芳华》对吧？啊。 清华版芳华 是这样说的吗？ 对，为了上你们节，我还补了一下芳华。 芳华， 哎呦，你看多累，辛苦了。 哎，那就正好就勺上了嘛，是吧？芳华，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下 问着就完了，完了还得跳那影院，想想 说了无问西东， 一句话没准备回答， 准备啊， 无可奉告。 哎，那 其实这个他刚才说，对，因为刚才张亮说了，说他叫做清华版芳华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多多少少，因为他描写的这个大时代的背景，描写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这么一段历史， 还真有人 相似之处。 把这两部电影相比较啊，听听专家怎么说的啊？ 专家 啊，这个电影学者，人家我是引用人家的话， 我以为你自称呢， 别把我放炉子上烤啊。这位专家是一位电影学者啊，他说呢，《芳华》还没有散场，《无问西东》又带着心碎的气息迎面而来。相对而言，后者指的是无问西东啊，没有前者隐含的那种怨忧，也没有对芳华已逝的伤叹啊。 说无问西东，站在交通拥堵的现代，追念或者想象民国清华啊，或者是西南联大，想象着历史与近代先贤的心灵对话，于是获得了超越的情怀。 嗯 嗯，看来这个评价更高一些，是吧？ 嗯， 听他的这个意思。 对，但是妙杰还是不准备发言，因为他是涉及到另外一部电影要对比，是吧？ 我觉得对他确实，我觉得专家说的挺对的。我也 哎，标准答案、 啊。那个《芳华》，我觉得太局限于个人、个人的情感。 明白你的意思。 对，然后《博恩西东》体现出这种责任跟担当。 嗯嗯， 哪怕这种担当会让自己付出代价， 嗯、 个人或者家庭。但依然用自己那种肩膀去扛起，你会觉得本不该是这些年轻人扛起的重担。 嗯 嗯， 对， 听出来你的天平的倾斜了。 对。 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引用的另外一位专业的影评人，这是来自看电影的杂志的主编、 嗯、 啊，他在评论《无问西东》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你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能从中找到啊自己也有的那一点点这个评论。他说，《无问西东》叙事上失衡。影像上失焦，音乐上失重，剪辑上失准， 嗯， 马上大转折来了。 嗯， 可他天生一副文人风骨，有浩然之气。 嗯， 影片问题太多，硬伤随处可见，画面之参差，情绪之陡峭，音乐之放纵，甚至出现了空战投石这些灾难性的坠笔。但是影片的缺点和优点一样坦荡，一样赤诚，一样意气飘然，一群绝类。 嗯， 这后面基本上全是夸到了顶峰了。 嗯 嗯， 这就像是一个说一个人吧，或者甚至说一个姑娘、 嗯、 眉毛长得也不好，然后出门也不捯饬、 嗯、 然后头发也没梳理干净， 就是外在的一切， 就这么看起来并不美丽的一个姑娘、 嗯、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疯狂的爱你？ 嗯 嗯， 因为你的气质啊，没什么可夸，就是夸气质。但是气质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 嗯、 你气质在那里会让人疯狂。 嗯， 其实我刚才想问妙杰的，就是关于跟你的现在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因为他里面提到了一点，说影像和叙事咱们都不谈了，他说音乐上的失重，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里面的音乐冲得很满。 嗯， 让我想起了在去年博莱的一部电影，就是敦刻尔克。 那、 嗯、 敦刻尔克里面的音响， 嗯， 不是音乐了、 嗯、 音响冲得非常非常之满。 嗯， 那这回呢，是这个音乐使很多人呢有了不同的观感，不同的听感。有人就特别喜欢说啊，我又在里面找到了我熟悉的那个段落。 嗯， 但是有这位专家的话来讲，就是音乐上的失重，你怎么看？ 你有感觉吗？ 我还好。 嗯， 好，因为确实有些音乐的处理会让你感觉有些奇怪。 嗯 嗯， 对，就是有时候表现可能或者有导演有他的意图，你没有感觉到吧。 嗯， 但是我觉得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就算你就像你在清华听一个老教授讲课、 嗯、 也许这个老教授声音并不大，甚至小到你听不见，也许他还有口音让你听得很别扭。 嗯， 他的表达方式让你很难去接受，但是他说的内容让你非常入迷。 那我突然想起了最近网络上有一个红人，你看到没有？那个上海的女老师，被称为女神老师， 是 给大家讲感情。 哎，对对对， 怎么找到对的那个人？ 讲自信啊，讲魅力啊。 所以评价一个人也罢，一个电影吧，我觉得还是最吸引人的，还是他传递的内容。 嗯， 传递的方式有时候可能有些奇怪。 有没有共鸣的地方？ 嗯， 这个可能很重要。我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其实你一切外在的东西，如果它当中有一点打动了你。我今天看到有一评论呢，说的特别的，就是让我伤感啊。他们说这个，其实一切的电影都是女性题材，都是女性电影，都是给女性看的。你看到这次的这个《芳华》也好，看到这次的这个《无问西东》也好， 嗯， 它的女性的观众的比例占得非常之大。 哦， 然后呢，说女性观众的特点是什么呢？这里面只要有东西触动了你，只要让你有柔软的地方被打动了， 嗯， 它就是好。 对，然后对，最打动就是王力宏是吧？ 啊， 王力宏 那么一个帅哥，以及 哎，是这个，今天我看到好多篇文章都在评论，而且找到了说，现在说基本上找到了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沈光耀， 对， 他演人物的原型，这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才子沈重回。 但是跟这个故事有所不同的是，他是毕业之后， 对，毕业之后 他 是放弃那个特别 从容、 特别棒的那个。 他其实代表了那一批有志向的年轻人， 嗯、 中国的第一批空军最后全都牺牲掉了。 嗯， 但是你想想，你就会想，哎，为什么要让这些最优秀，他们本来可以去做更多的伟大的事情的人去当兵，去牺牲自己？但是。第一，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有觉悟， 嗯， 为祖国去献身。第二，只有这样的人 他才有能力去开飞机。 嗯， 因为你不可能找一个什么娃娃兵或者农村出来的，他还没学 没有受过任何的， 对，他怎么可能连英语都看不懂，他那上那词儿他看得懂吗？ 嗯， 包括一些技术战术，只有这些最优秀的人，就这些人用自己的生命在捍卫我们的祖国。 嗯，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 嗯， 这只能是这样。 嗯，但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这个前一段是有一个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啊， 嗯， 张晓松是作为这个嘉宾吧，评委。 啊， 嗯，然后这个 张晓松算是妙捷的师兄， 师兄们、 嗯， 是吧？当时这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说呢，说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吧。他说我先学了什么，反正是连转了三个专业，也是很高的学历，学霸级的人物。 嗯嗯， 但是他说我真是不知道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高晓松当时现场就急了， 嗯， 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对不起清华对你的培养， 嗯， 啊，就是你到现在这个份儿上了， 嗯， 说这个好多老师都跟我推荐，说你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学生， 嗯， 你现在还在就是找工作的这个阶段去，就这个层面上去犹豫。 嗯， 其实说心里话，我当时在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的时候， 嗯， 我并没有怎么在意， 嗯， 因为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赵永松先生呢又是比较理想的那一套啊，加在现在的就是这个人的现实上，我觉得起码这个孩子他是很真实的，他不知道他就把不知道说出来了，对吧？你骂人家对不起学校培养干嘛呀， 迷惘很正常，我毕业的时候我也迷惘。 但是我就要说，但是昨天当我看完无问西东之后， 嗯， 我一下子对高晓松有了一番理解。 你拉开架要吵架哈， 不是理解，就是说他站在的高度和角度确实不一样。 嗯， 那么他其实也是很真实的， 嗯， 他也是很真实的， 嗯，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嗯，啊， 对， 嗯， 恨铁不成钢 的 那个， 真 是。但是这两个人当事人我都认识啊。 哦，是吗？ 一个高晓松，一个问那个换话的， 嗯， 那个是清华非常著名的，学生骨干叫梁植。 哦哦，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兰花开》，就是他主演的邓稼先。 马兰花开，这是我们， 嗯，对， 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刚才这个话题啊。 对， 因为妙杰 正好说到了嘛。 妙杰说《马兰花开》，《马兰花开》是在清华大学前几年的一部原创的话剧作品。 对，一个话剧。 这个话剧作品，妙杰作为他的主题曲的创作者之一，你是作曲人是吗？ 不是，对， 你是作曲人， 对，对， 这个《马兰花开》的它的同名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嘛，是吧？ 是完全清华大学学生自己演的。 我们先听几句，来感受一下这个《马兰花开》的力量。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参与到这个作品的创作？ 就是学校找到我，学校那个团委的那个干部吧，算是也是我的学弟， 嗯， 但是是可能是当时清华党委书记想找我，但是觉得， 嗯， 派这位学弟来联系到我说我们清华要做一个在历史上可能非常重视的一个剧， 嗯， 讲了邓稼先，讲的两弹， 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无问西东当中其实是包含的人物。 对，然后我刚才看的歌词，也我接这个事情，因为为清华做事情，我很骄傲， 很乐于。 对，然后我就看他们排练，体会他们的内容， 嗯， 然后帮他们去做这个曲子。这个过程有一点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做的还挺满意的。 嗯， 后来给那个书记交稿，当时我们的书记是胡和平老师。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头天晚上那个当时我那个团委的那个学弟。那个领导跟我打电话说，那哥们儿，那个胡老师说，你能不能把你写的曲子的谱子写给他看一眼？ 嗯 啊， 我说我平时也给别人给领导写个东西，不是写完了以后，就听得不错就完了，还要看谱子？我就心 听就行了是吧？ 对呀，啊，你行，我就觉得好啊， 嗯， 可能走一个形式吧， 嗯， 我把谱子就写了传给他吧。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其实进棚了，到我开始进棚要录音的时候，那个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听了，胡老师看了你的谱子了， 嗯， 他觉得你副歌的那个地方最好做一点修改，然后当时我就惊了 啊， 就说一个学校的党委书记， 嗯， 他不但 他把让你把谱子给他， 嗯， 他不是走形式，他是真看的， 嗯， 而且他真看得懂，而且不但看得懂，还能提出意见，说你这地儿最好做一点修改。当时我就觉得完全不在我的想象之中，作为一个清华的书记来说，我觉得这当时让我就很癫狂了。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在录音棚已经要录了， 要录了啊！ 不是这怎么改？然后我后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负责任，而且有修养，真的他。以前我给别人寄过谱子，其实我其实我写完了，你看 走个形式， 你看得懂吗？但是这个不但还能看到，我说这事儿只有清华干出来。我说好，我听他，我就后来我想想，确实他的意见是对的， 还有 是对的，所以我就写在棚里修改，然后所以才出来现在这个版本。 嗯，你没想到这个清华的音乐人才是吧？隐藏在各个 地方，对对对，这藏 当领导 了， 当领导。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说扫地僧特别厉害是吧、 嗯、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高度、啊、说到这个刚才提到的邓稼先、 嗯、 我们的两弹一星的元勋， 嗯， 这是咱们清华人、嗯、那么也让我们想到了在《无问西东》这部电影的最后被誉为是史上含金量最高的彩蛋七分钟。 嗯， 这七分钟二位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的都看完了？ 是的， 因为我是先听张帆说完了、 嗯、 这个事儿，我是 要不然他早走 等着。然后呢，这个现场昨天我在那个厅，很多这个一看影片结束就走了， 嗯、 走到门口又大家又退回来、 嗯，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哦，是他呀，就大家都是这样的这个共鸣啊。然后你会发现电影当中非常非常巧妙的、非常特意的去安排这些场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吧，就像你说，不好怎么样像那么多。优秀的啊，这个先辈大师级的人物去表达敬意，这可能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 妙姐怎么看这个彩蛋？你有什么感受？ 这就是真的唯一的方式了， 有冲击力吗？对， 因为每一个名字都能拍一个电影，都 对，确实是这样。 但最后只浓缩为一个名字，而真正代表他们的是一些普通的清华人。 嗯， 因为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寓意，就是每一个普通的清华人，他其实身上的那种责任感跟这些大师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 其实放到现在，我觉得祖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很多那种默默奉献、 嗯、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他名字的， 嗯， 那些年轻人、 嗯、 甚至就说你知道名字那些人也太多了、嗯、就是我还是提到我之前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 嗯， 就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点羞愧，甚至就是莫大的荣幸，就是我能在清华百年校庆的舞台上占得一席之地， 嗯， 让我觉得已经真的哎呀太看得起我了。我在清华百年我还能占个脚印儿、 嗯、 你想想那其他节目都是什么节目、 嗯、 一个大合唱，几十个院士， 嗯， 这其中任何一个我都没法比，然后下一个节目几十个部长 啊， 嗯， 再下几个嘛几十个将军、 嗯、 就这些人一起来表演一个节目， 嗯， 就是我在他们站在他们身边，我都觉得 你觉得是站在这巨人的身边， 我是很羞愧的、 嗯， 但是幸亏干了一件可能大部分清华人都不干的事儿 啊， 所以讨了个巧。但如果我真的像他们做他们的行业的话，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取得像他们那样的成就。 嗯， 对对，就是清华人才太多了，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吓死人。 妙杰非常谦虚啊，刚才他说到自己的这个往事的时候，总是很谦卑的、啊、 对，我 面对低姿态的态度， 我面对清华这两个字， 嗯， 非常的谦卑。 嗯， 然后我记清华有一个传统，就一进清华就是大家就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道上走的任何一个人。 嗯， 你经常没准看着一个比如说穿的破衣烂衫的，骑着一个特破的一个自 行 车、 嗯、 然后拎着一个菜篮子装点菜，然后慢慢往前尬悠着、 嗯、 我说你千万别惹他，没准这就是什么一个哪个那个大教授大师。就说你会发现清华人有一种特质，他不在乎外在的修饰， 嗯，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比如说我衣着是否光鲜，或者我是否牛闪闪， 嗯， 但是我实力， 嗯， 我用实力说话，我用成就说话， 这就是形胜于言啊。 对，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发言。这胡多的旁观者说，这也许就是清华的精神，它的包容性，它太丰富了。清华的校训不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德先于智、形胜于言？ 嗯 嗯。然后菊花茶说，无问西东像一部清华大学超长的宣传片，生动地诠释了清华大学校歌当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精神内涵。四段不同时代的青春故事浓缩在139分钟的影片之中，把他们